就要唱得最痛快。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，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， 留下来。 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让爱卷走所有的牵绊。 我知道 你是我心中最美的云彩，这完美就让你留下来， 留下来。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，是整片天。 留下来， 留下来。